那么多好的人，为什么选我？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人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城市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不对，晚上好。我总乐意把这个点儿说成下午，因为我的这个夜晚还没开始呢啊。 是，夜生活很丰富哈。 对，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是大佐， 我是子萌，大家晚上好。那我们呢是一档。别闹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你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对，就可以搜索到我们 那个下方没有镜头对，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对，就可以搜索到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了，然后点视频直播就可以看了。那么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982呢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 对，这个我们今天呢啊，这个跟往常一样，又请到了一位贼拉帅的小伙。 是的， 为什么要用贼拉帅呢？这个大家一会儿看了之后就知道了。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川州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来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川州。 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今年19岁。 好小啊！第一反应好小啊。 那要是我今年29岁，你也想怎么样？ 好老啊， 好老、 啊、没有，我们从那个青年的定义是怎么来说，18到35岁，对，都是 青 年。其实心里有热血、我们就永远是青年。 对，其实这个身份证上的年龄啊跟这个日期完全一点关系没有、只要咱们大家心里边所想的是年轻人的那颗啊这个激情澎湃热血的心就 OK 了啊，大家都是青年。 大家永远都年轻、 对，等我70-80的时候、 你也可以热血澎湃起来。对，我们刚刚说啊，这个最近北京的年轻人有一个挺特别的一个节刚刚过了、 没错， 就是10月国庆节那几天， 国庆节假期， 对，然后呢他们这个为什么说有意思呢，因为那天在什刹海 什刹海， 嗯， 对，很多人呢度过了自己人生中说是最没有意义的一天， 最没有意义的一天， 是不是？一般我们就是不管写作文啊，还是怎么，就是 我度过了最有意义的 一天，但是他们度过最没有意义的一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请大佐给我们解惑一下。 嗯，对，是因为呢，这个在国庆假期的期间啊，有这样一场盛典啊，这个北京的青年人呢，去这个什刹海参加了这个全国的无意义节， 对 啊，就是任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节日，那干嘛要办呢？ 哎，这就挺有意思哈。我觉得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无意义节的一些，它是个其实是个比赛， 对， 然后介绍一些比赛项目，嗯，比如说马桶发呆大赛， 马桶发呆大赛， 对，报数大赛， 我的天， 捏泡泡大赛，你是不是不太清楚这个捏泡泡是什么？ 捏泡泡这我应该知道 啊，你说， 小的时候都愿意去那个，不是去那个，就是家里边一旦发回来点什么贵重物品，它会有那层塑料纸， 对， 然后拿出来之后，小时候就 对对对，这个比赛就是比谁捏的又快又好，就一个都不能落下，你知道吗？ 又快又好， 全部捏破， 够无聊的。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啃苹果皮呀、 啊，能等一下， 嗯， 啃苹果皮， 可能是比谁啃得更均匀一点。 我们家里没有削皮刀是怎么着了？ 无意义嘛。对，就是都是这样一些比赛项目，其中还比较有趣的，就比如说，灵魂捕捉大赛，给大家简单 灵魂捕捉大赛， 对，简单解释一下， 神神叨叨的 哈，其实就是拿相机去捕捉瞬间，然后这个人在十张照片里不能让别人拍到一张清晰的，然后、啊、对，他就赢了。所以活动现场大家全部都是就是群魔乱舞的这么一个形态。 也行，咱俩还是算了吧，我估计得再晃一会儿那个。在花椒上看咱们直播的以为 疯了， 直播间里来了俩神经病呢。 是， 嗯，还有 想想这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嗯， 灵魂捕捉大赛，我真的啊，这些比赛除了那个捏泡泡我还能找到一点属于童年的乐趣之外啊，其他的你比如说啃苹果皮、撕果冻皮、啊，这个空气吉他，还有这个灵魂捕捉大赛，我特别想说马桶发呆大赛， 就是好像是据官方解释呢，就是其实这些活动都是由一些在北京的青年人组织发起的。然后这个马桶发呆呢，就是平时大家可能在上卫生间的时候会坐在马桶上发一会儿呆嘛。然后这个呢，就是比拼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家当然是穿着裤子啊对，大家坐在马桶上，谁能发呆发的最久，谁就赢了。 不会腿麻吗？ 哎，你这是个好问题。反正我觉得，如果就是把这些生活中可能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一些小事儿，然后单独放到一个比，就变成一个比赛， 变成一个比赛， 对，很多人去参与啊，然后去就是去玩儿，我觉得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其实我想问问川州啊，作为直播间里边最年轻的年轻人，这种无意义大赛，你觉得它有意义吗？怎么？我这个问题问的有问题？ 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 对，就没有意义，很让这个主办者不喜。我觉得换一个问题哈， 嗯， 这个川州，你觉得你就是如果让给你一个机会的话，你会去参加这个无意义比赛吗？ 嗯，其实让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每天都在过节。 啊、 都在过那个无意义节。 咱每天主要项目是什么呀？ 每天主要项目啊，发呆。就比如说你在寝室里的话，一个人在寝室，一个人都没有，就一个人。 嗯， 我眺望远方，晒晒太阳，也没有意义。 嗯， 但是我觉得很舒服。 是， 嗯， 哎，我觉得你跟这个创办者的脑洞，就是他的这个理想概念比较合。 其实我刚刚问那个问题是有意义存在的、 比如呢、 为什么不是，我刚刚问的是你觉得这个无意义大赛有意义吗？如果这件事没有意义的话，他根本就办不起来一个节日跟一个赛事。 对， 所以这件事他虽然从名词的角度上 讲 是没有意义的， 其实还是， 但是它我觉得应该很符合我们现在当下年轻人的那种生活状态。 是的， 是的， 就是每天24小时里边至少有20个小时或者说更长的时间，我们去在不经意间会做那些无意义的事儿， 会耗费 掉。但是这些就是这些事情，可能别人认为没有意义，但是会让我们感觉到 很舒服， 或者是愉悦。 嗯， 就是所以说，活动创办者也说嘛，就是跟我们表示，为什么会创办这样一个节日呢？是要从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一种焦虑出发，然后用最极致狂欢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活动的最主要问题呢，就是说一切他见皆无意义。对，就是说我们，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我去努力拼搏，然后我每天24小时不停的工作，或者说我去追求金钱，追求名誉地位，这些东西可能是社会主流公认上最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不是抨击这些东西不好，但是只是很多青年人可能觉得，哎，我去过那样一种所谓的没有意义的生活，也让我自己很愉快。这就是我觉得这个企业还有参与者也都是想表达这样一种，就是我不管你怎么看，不管别人的看法，我觉得我要追求这种生活方式，那就是有意义的。 嗯，对，其实要是照这么说的话，这个节日还是我觉得倒挺好玩的。 是的。 那假如说要是川州让你去参加这个节日的话，你会参与其中的哪项比赛，或者说你在这些比赛当中，你觉得哪项 能夺冠？ 能夺冠的。 我觉得我吧要参加那个捏泡泡比赛，我肯定是第一名。 为什么？ 因为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总拆有些快递 啊， 然后快递拆开之后就会有泡沫纸，我就爱挤那些东西， 而且 很长， 好爽啊。 对，而且我有一次买东西很长，3米多长的一个泡沫纸，我在地上一直挤挤到下课， 哇， 挤到晚上放学没挤完， 多好。 无意义大赛冠军， 冠军。 我记着我 那个时候确实是， 我记着我有一次去优快递，这个有一家快递公司，他们那儿那个地上有这么大一卷，就是这么长，然后这么 你不是蹲人家地上把人都给挤了吧？ 这么宽，不是，你听我说啊，这么长这么宽的一大卷泡，就是那个泡泡纸，就卷在那儿，为了包一些贵重物品嘛。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着那大哥一层又一层在那儿包，大哥这能给我一块吗？你干嘛呀？你不觉得这挤得特别好玩吗？ 我也觉得挺喜欢，但是我每次都挤不干净。就老能剩， 有漏气儿的， 对对，有剩那么一两个人， 这个还需要点技巧。 对，那大佐你要去参加的话，也是这个项目吗？ 我觉得我会参加抖腿大赛， 就没事就开始在抖。 对，因为抖腿 是频率应该是 对频率或者是 或者抖时间最长。 而且啊，这个抖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真的是在你生活当中无意间会，咱甭管它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还是无意义的活动啊，咱不从这精神层面上来说，它就是从一种潜意识里边的，你会自然而然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对，会 抖腿， 会抖， 而且很开心，抖的时候。所以我每次在演播室都控制自己不要抖腿，一抖全身就开始。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我特别擅长的。 你特别擅长什么？ 我觉得撕果冻皮可能还行。 撕果冻皮， 对， 强迫症首选。 这个撕果冻皮很有技巧的，就是有的时候撕不好会留下一个边儿啥的，你们 知道吗？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可以一边撕一边吃，一边撕一边吃，然后比完赛饱了拿个冠军回家了。这个哎，对，每个大赛奖品还不一样，给你们大概说一下啊。这个撕果冻皮是给了一包果冻。然后这个空气吉他是这个还不错，给了一瓶空气，然后再加一把吉他，真的吉他。这个就是空气吉他是怎么着？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这个我知道。 假装自己有吉他， 假装自己有吉他。 是这个还不错，给了一把真的吉他。然后好像说抖腿大赛给了一条假腿。 啊，假腿、啊。 给一条假腿。 对，就是模特身上 那 种。 那我肯定能拿两条假腿。 哎，可以。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虽然今年的过去哈，但是明年的时候，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参与一下。 对，其实这个无意义大赛啊，相比较其他的比赛，或者是相比较我们现在这个比较浮躁的生活而言的话，其实是对我们年轻人，或者说对广大人民群众啊，不单单指年轻人，就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很好的释放和解脱。 是的， 让我们来花时间去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在这种生活状态和条件下，就这么每天没日没夜的来工作，为了什么？钱， 我以为你后面会有点什么升华的东西， 我以为要升华了， 好庸俗啊！没有，其实大家都是，就很多人就是不管。就是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能生活得更好更舒适，所以说这个比赛不管是比赛啊还是平时大家所追求的一些东西， 对，没错， 就是精神上要有，物质上也要有，两手抓，对不对？ 对，精神物质两手抓嘛。这个我记得你昨天还问我一问题，你说你这个人生活中最喜欢或者最想得到的是啥，你是不是这么问？ 最喜欢得到的啥？ 钱呢？ 哦，好像是。 对啊，然后你刚刚又说这个，因为钱能使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 这也就迫使现在有好多的人啊，这个， 每天工作、学习、生活，就是为了想得到之后那个生活，这想为了得到之后那种美好的生活和感觉。但是啊，在这之中还是要建议各位年轻朋友们，因为我之前看了一篇推送和报道，就是昨天一个清华的研究生，每天不按时吃饭，然后还特别工作特别劳累，然后没有那种锻炼啊休息什么都没有，然后被检测出胃癌。 哦，所以说大家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可以偶尔放松下来，再做点无意义的事儿，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没错， 就我妈妈就老说，就是健康的身体是未来享受人生的本钱。真的是这样，所以各位青年朋友要注意身体哈。 对，既然说到身体啊，今天我们来的嘉宾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段比较奇特的经历啊。 是，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看到这个我们今儿来的嘉宾现在到底有多么的帅啊！可能 给一个特写镜头 啊，今儿镜头稍微有点爆。 跟我说就看这个镜头，我是想象不出来之前会是那样的。 不是你先别想之前会怎么样的，你就说这小伙，你就说这小伙是不是挺 帅 的？ 是的， 而且特有范儿一小伙。但是今天呢，这个迫于嘉宾的请求，他不允许我把他之前的照片放出来，所以我觉得。哎呀，现在都是同门啊，自己人啊，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他之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重。传着我给自己这个跟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自己说一说吧，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好，体重的话用语言描述不出来，我觉得手比划一下吧。 可以， 手就是 哇， 这个是脸吗？ 这样的脸， 哇 啊，对，没错。 那皮肤好紧致啊，瘦下来之后。我关注点好 哎，你的脸好奇怪啊。 是，来，我们不打扰。 脸就是一个球一样的样子，然后脖子这里也会像有甲状腺癌一样的，你知道懂吗？就是那种特别粗的脖子。 就是整个一根连下来的是吧？ 对，像那种胖子的话，胳膊会肿一圈，然后手这里手指节很肉肉的那种感觉。虽然看着很可爱，但其实本身自己来说会很讨厌自己。那个时候来说的话，最胖的时候是在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私立中学里面吃的特别好。 多少斤？ 208这样的。 多少斤？ 按斤来说的208，公斤的话100。 多高啊？ 1.75米这样的。 1.75米，200斤，那一大坨了。 还是 对啊， 这形容词。 他们说川州，如果你瘦点的话，你可以长到1.9米。他们说我的肥肉压制了我的身高。 我的天哪！ 对， 真的还 是这样， 所以说 这个我真的，我现在都想象不出来。 就大概像膨胀个，比他现在体型再膨胀个两倍， 就是跟我手比的一样，就这样，真实的，非常真实。 这样， 那我的天，我有点不相信现在眼前的这个现实啊。 是因为真的瘦了好多。 当时是因为上学的时候伙食特别好，然后你也不控制自己的食量。 对，我还爱吃，我什么都爱吃，我不挑食一个人。 哎，好奇怪啊，那会儿初中正长身体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纵向发展？ 横向发展。 然后变成横向发展呢？ 吃多了吗？ 他可能是横着的纵向发展。 对，吃多了，吃多了。 那之后是在什么时间节点，然后突然之间瘦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呢？ 瘦下来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二那年。因为你想高二那年 刺激了吗？ 对，是有刺激。你看高二那年每个人都会青春的萌动，青春的悸动，我们都是青春的花朵，对吧？对，我们都是小花苞要开放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想找个女朋友。但是太胖，没有人喜欢一个胖子嘛。而且我还 多可爱啊！ 我 有 并不可爱， 会喜欢稍微胖一点，但200斤可能稍微是。 对对对，200斤的人的话，也这里不是说，虽然我现在瘦了，但我肯定很明白，就是每一个人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身边朋友也少，也没有人愿意搭理你。比如说我出去玩打个篮球，川州你去吗？不行，跑不动，太累了，还出汗，跑不动。 对， 那不可能，那肯定或多或少过一段时间就不带你了。女生也是，谁会坐在一个汗淋淋的一个人身边，你就待在旁边？不会吧？对，所以在那个时候，相当于是受到一个刺激，所以我是开始去没有计划的去减肥，就是打乱了我一切的规律，吃饭。我住校，早上不吃饭，直接去上课，去上自习，中午也不吃饭，直接拿篮球自己去拍，去跑步，然后晚上的话，大家都吃饭，我也不吃饭，我就自己在操场跑步啊，走一走这样。这样时间持续了一周之后，我挺不住了，我开始就是浮肿。人在饿久了之后， 我以为你开始又重新回到那种吃饭的状态。 没有， 是第一次听到，就是饿极的时候会浮肿。 会浮肿，你会先暴瘦又浮肿。 这样的， 我就是身体已经达到一种不健康的状态。 对对对，我一开始瘦我还挺高兴的，哎，瘦了，但是就开始浮肿，浮肿到一定程度之后，家里人发现这个问题了，因为每周得回去一趟嘛，家里发现你怎么比原来又胖了，我说啊，可能没吃饭弄得浮肿了。你说你得吃饭呀，后来我被迫的去吃饭。那但其实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饭量就变小了， 嗯， 你的胃会变小， 胃收缩了， 对对，因为你很久没吃东西了，你突然吃东西了，你吃不了多少， 嗯， 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有点厌食症， 嗯 啊，然后就有了这厌食症的帮助吧，算是一个帮助，再加上我一个每天就是运动， 嗯， 无节制的运动，然后每天我大量的喝盐水， 嗯 啊，然后就这样慢慢下来的一个重量。但是也反弹过一段时间， 嗯， 在高三那一年快高考的时候反弹过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时间去跑步，没有时间运动了，我又坐在那里，然后有时候你不吃饭也不行啊，你会饿，我就偶尔就忍不住自己买点小零食吃，又回去了一点点，然后上高三考完高考之后，我开始正式的有一个计划去开始要减肥。 啊， 所以是高三考完高考之后那会儿的体重是多少？大概 那个时候还是180多斤 啊。那后来减下来减到多少？ 后来现在的话150多一点点。 哇哦，你算一算掉了50多斤，就是来回从高二到现在， 嗯，也过了几年的时间。 是，那现在保持挺好，是还有在保持运动吗？ 现在我又胖了， 我 又开始胖了。 我觉得挺好的。 那也可以跟我们的就是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我估计啊，现在在听我们节目还有收看我们网络直播的一些小伙伴们，肯定会有这种问题存在，因为这个中国的肥胖人群已经 还挺，就尤其是青少年肥胖 还挺 严重的。 对对对对，你就随便到小学啊幼儿园里边挑挑拣拣就能发现一个小胖子存在。 对， 而且虽然说咱们现在用咱们成年人的眼光去看他们会有一点可爱， 嗯， 但是他们的 可能自己内心里就像川州当时是觉得挺难过的，因为这个 是很自卑的一个状态， 从心理上来讲是很自卑的状况， 嗯， 而且从他们的健康上来讲对自己的心脑血管都 是 不大好的。 对，还有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疾病啊这些都容易发生在就是稍微有点超重的儿童身上。 对，有些孩子现在也会得这些病。 是， 嗯， 所以说川州还真的是挺了不起的，因为减肥这个事儿，反正哎，你知道女生吧？ 我不知道， 就是女生，那就是每周要减，每个月减4次 啊， 就是每周减一次。 为什么？ 就是就很少有女生会觉得自己的体重刚刚合适，大家都想着再瘦一点， 就是， 再瘦一点。 1周7天1到6再吃， 对， 然后礼拜天我要减肥，然后礼拜一接着吃， 然后说算了，这周最后一天吃点好的， 吃点好的，就 是 这样的， 犒劳自己。 所以就很真的没有一种意志力的话，很难瘦下来。 嗯， 所以结合川州当时的经历，瘦下来的诀窍就是运动。 对，你得运动， 节食。 嗯， 对，所以也我觉得在这儿也给也相当于给我们朋友提个醒，因为刚刚川州也说了，就是一味的节食是不行的。 对，一味的节食是会生病的， 而且对自己身体造成很大负担，还会浮肿哦，比之前还要胖。 对，其实想减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运动。 嗯， 你不运动的话根本减不下来，因为你坐在那里你不吃的话，消耗能量也很少。 嗯， 你如果一旦运动起来，你能量会消耗掉，脂肪也会为你燃烧。 嗯， 对，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管住嘴， 迈 开 腿。 对， 这就是我们减肥的好方法。 这身体也就能健康了。外加上现在啊，咱们有很多的工作人群，一天24小时啊，没有24小时，一天8、9个小时都坐在电脑面前，对吧？坐办公室，然后这一休息下来就低头玩玩手机，啊，这逛逛超市，然后也 逛逛超市， 逛逛某宝， 逛超市都算是运动了。现在 对，动动手， 一般都逛逛内某宝， 对，然后刷刷手机，刷刷微博啊，这一天时间就过去了。晚上回家又累了，什么也现在自己也不做饭，再吃饮食再不健康，你还不运动， 对， 这样我们整个身体的情况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亚健康的情况。你如果现在像我，虽然大家看不出来，我现在 他现在已经亚健康了。 对，但是我现在正在极力的啊， 过节吗？ 对对，我现在正在极力的想把自己这种亚健康的状态给它调整过来。 嗯， 诀窍就是每天去运动运动，这个是身体所需要的。 而且对于一些就是长期熬夜的人群来说，比如说像我之前对我之前有 咱们俩真是一样好都没干啊。 是，就之前有段时间真的睡得比较晚，那会儿学压力比较大，然后后面觉得这样不好，想调一下，但是生物钟调不过来了，所以我每天可能11点上床准备睡觉，然后要瞪眼到1点，就 就是按照我平时那个点儿，然后才能睡着。然后这个时候运动就能帮很大的忙。 嗯， 就如果你今天做了一点运动的话，你会觉得一些精力被挥发出去了， 嗯， 然后晚上就会很好入睡。 对对对， 嗯， 但 著名的， 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啊， 嗯， 这个睡觉之前千万不要运动。 啊，是的， 就是当你准备脱衣服上床睡觉之后， 对对，那个 这段时间千万不要运动，因为你运动之后你会发现你会瞪眼到3-4点钟。 对，那个， 这个我是有亲身经历的。 所以说大家就是在有机会情况下，可以在下午的时候， 嗯， 或者是上午的时候找一个时间，然后每天或者每个月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就变得像我们的川州一样，而不是像大佐一样。 啊，我也挺瘦的，好吧？ 好好好。 对，最后再给我们今儿嘉宾川州一个镜头啊， 嗯， 再跟大家说一下，川州之前真的，嗯，真的挺肥胖的， 这样的这样的， 对，因为我们俩关系好啊，我在这儿说他也就说了， 嗯， 但是也要在这儿提醒大家，大家看到川州现在这个样子，他能减下来，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收音机前，还有这个手机客户端前的各位，略有肥胖的伙伴们呢，一定也能减下来，让自己变成一个特别特别牛的身材。 是， 啊， 要么说那个胖子都是潜力股嘛，减下来之后都会变得很好看， 爆帅，啊。 我身边有好多这样的例子，不管男生女生，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 嗯，对，大家一定加油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是的， 好了。非常感谢川州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他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明天见 各位。接下来要收听收看到的是漫游嗨翻天， 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